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。曾经狂奔舞蹈，贪婪的说话，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，带不走的丢不掉的，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。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，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，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。曾经狂奔舞蹈，贪婪的说话，随着冷的湿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原谅我飞，曾经眷恋太走的丢不掉的，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交付他，让他捧着我在手掌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。原谅我飞，曾经眷恋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人到中年，得到祖上留下的黄金海岸，瞬间暴富，谁都会羡慕这样的人生大逆转吧。可是电影《后人》中的当事人为什么郁郁寡欢呢？ My friends think just because I live in Hawaii, I live in paradise. We're all just out here sipping Mai Tais and catching waves.Hell, I haven't been on a surfboard in 15 years. 影片中继承大量地产的这位后人叫马特，坐拥夏威夷美不胜收的景色和风光，却忽然被医生告知自己的妻子再也不会醒来了。而当他还没从妻子变成植物人的痛苦中走出，却从亲生女儿口中得知妻子长期偷情的事情。 He's gonna be with me. I'll be a lot more civil with him around. Just set, bro.Don't ever do that to me again. Someone told me who he is. 难以预料的事件就这么席卷而来，马特面临突如其来的一切，曾尝试着带着女儿寻找妻子外遇对象，也曾对着死去的妻子疯狂的怒骂发泄，而更多的是审视自己，并最终释然，说出那句感人至深的话：再见，我的爱，再见，我的痛苦，我的快乐。 Does she love him? Drop it, Dad. You've got way bigger fish to fry than confronting some guy. Well, what you've been going through, that's a tough deal. I'm trying to keep my head above water. 万物皆有尽时，生活仍需继续，面对生活的危机，最好还是选择接受吧，毕竟还有后人。推荐外语佳片后人，让我们像马特一样，也尝试着对自己的忧愁说声再见吧。 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已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有几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Oh,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这思慕又是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年。 的美 See you.